是天天天前进之后保持我们的默契，微信点远离距离，天天前进之后一直保持保持着联系，等你回 等你回来， 天天前进之后保持我们的默契，微信点远离。 这是一首心电感应，蜜雪薇琪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张浩哲演唱的《路太远》，周慧敏的粤语歌《痴心换情深》，刘佳爱的就是你，金海心那么骄傲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齐豫和周华健共同带来的《神话情话》。 是难过，是陶醉，是情绪，或在日后是作传奇。爱是盟约，是习惯，是时间，是白发，也叫你我乍惊乍喜。完全遗忘自己，竟可伤害生与死。来日谁来问起？天高风急，双双远飞。爱是微笑，是狂笑，是傻笑，是幻笑，或是为着害怕寂寥。爱是何价，是何故，在何世，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？谁还祈求什么？可歌可泣的结果，谁能承受后果？翻天覆海，不枉最初。 在迷迷糊糊，盘古再变开始，这浪浪。

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经典老歌《爱我别走》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林忆莲演唱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1995年推出，唱出了对温暖爱情的渴望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 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他未来受罪，错与对，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？放过了自己，我才能高飞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。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 今天切歌节目即将告一段落，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林忆莲演唱的《远走高飞》， 这条伤心的街， 阿杜坚持到底，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 弦子舍不得， 我舍不得， 周华健哭砂， 风吹来地上落在悲伤的眼里， 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，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， 吹浪吹风飘荡， 张浩哲好男人，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， 王菲我愿意，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 林俊杰江南， 如同爱恨情仇结了的我们， 飞儿乐团月牙湾， 是谁的 天天看到你， 天天看到你， 齐豫潘越云合唱的梦田， 中好这里中春风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